走。 朋友对我说再见，一句再见难难变得表面，真的不用说再见，就算再见结局不能改变，就算我和你之间两个世界，就算今天你也走了多远，反正 欢迎收听经典九六九，我是主播乔一，接下来是今天的资讯。近日，滴滴出行对检查组进驻滴滴展开安全专项检查进行回应称，滴滴将积极认真配合检查组专项工作，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深入整改，尽快推动合规化进程，切实强化客服安全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出行安全保障水平。滴滴宣布，从9月4号起，乘客端原来的紧急求助功能升级为一键报警；从9月13号起，司机端也会上线一键报警功能；从9月8号起，在加密保存数据、保障司乘隐私的前提下，在网约车业务中试运营全程录音功能。近日，赶集网发布的家政行业就业现状报告显示，目前家政行业全国的平均薪资达到6900元，收入甚至超过一些白领岗位，因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进入家政行业。其中，在北京、深圳、上海，家政行业的平均收入分别为8100元、6700元和7100元。9月6号，在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中，2017年全国资助学生9590万人次，资助经费总投入1882亿元，资助经费总投入增长近一倍。教育部介绍，近6年来，全国共资助学生达到5.2亿人次，资助经费总投入达到8864亿元，成为一项重大的民生支出。同时，在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学生自助管理中心主任田祖英表示，针对大学生过于热衷消费，并通过网站、微信等多种渠道广泛呼应，无论是国家资助、社会捐助，还是父母给的血汗钱，都是来之不易的。广大学生应当树立理性消费观念，不盲目攀比，量入为出的合理安排生活支出，科学消费。目前，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批复，决定授予成功处置险情、安全迫降、确保了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生命安全的英雄机长刘传健同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四川航空318633航班机组全国工人先锋号。游戏行业首次尝试接入公安权威数据平台，例如游戏《王者荣耀》的健康系统将于9月15号前后正式启动最严格的实名策略，接入公安权威数据平台进行校验，能够精准判断相关账号的实名信息是否为未成年人，进而决定是否将此账号纳入健康系统的防沉迷体系中。目前，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各高校淘汰水课，切实提高教学质量，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加大过程考核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比重，严格考试纪律，严把毕业出口关。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